才来看的时候， 嗯， 哎呀，后面词儿好简单， 没错， 哎 ，parent 父母， 对，父母就天天看着我们呀， 把你都看透了， 看透了， 看透你的人 ，transparent。嗯 对对， 联系起来记吧，反正大家发散思维吧。 嗯， 是不是？ 对，其实学习啊就是这样，很好玩啊。我们陪着您，您就一直往前走，不停歇。 嗯，敬业，大家都夸说傅老师太敬业了。 哦， 发发发！好，这个好，这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结束语，好不好？ 好， 词根词缀背单词，发 发 发, 发, 发。下次见， 拜拜。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毅。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1988年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1988年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第15届冬季奥运会是冬奥会历史上的一次盛会，共有57个国家1423名运动员参加。加拿大为此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先后发行20元纪念银币10枚、100元金币1枚，几乎包括了所有冰上运动项目。芬兰滑雪运动员尼凯宁在跳台滑雪比赛中夺得3枚金牌，包括一枚新增加的团体项目金牌。速度滑冰比赛首次从室外场地移到室内体育场地，以绕圈的方式进行。A total of 57 nations competed in the 15th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1,423 athletes participated. As it had in Montreal in 1976,Canada again failed to win a gold medal in an official medal event as the host nation. Finnish ski jumper Matt Nykänen and Dutch speed skater Yvonne van Jannep were individual medal leaders, with each winning 3 gold medals. The games are also remembered for the heroic failure of British ski jumper Eddie the Eagle Edwards and the Winter Olympic debut of the Jamaican national bobsled team,both of which would be subjects of major feature films about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games.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Ski jumper, 跳台滑雪运动员。Finnish ski jumper Matin Nikkanen was an individual medal leader, winning 3 gold medals. 芬兰的跳雪滑雪运动员尼凯宁在比赛中获得了3枚金牌。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